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给大家讲我永远爱你的花絮故事之五，题目叫做此物最相思。围绕着我永远爱你这个故事呀，故事姐姐设计了三个小活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个叫做我永远爱你请你做件事的游戏和学唱一首儿歌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示众相思豆，也就是红豆。故事姐姐呢，为每个宝宝都准备了一个纸杯，纸杯里啊装着泥土，同时呢还准备了一盘这个红豆的种子。小朋友们呢，可以把泥土和红豆带回家，通过自己的悉心照顾呢，让红豆发出嫩嫩的芽来。妞妞啊，是在镜子姐姐的教室里看到这个活动的。镜子姐姐啊，在那个盛有红豆的小纸杯上画上了许多会发光的彩色的心形图案。当时呢，妞妞和依依姐姐其实都认为啊，镜子姐姐画的那些发光的小心呢，似乎更像是小熊阿力的小爪印儿。别告诉他哈。同时呢，还在这个小杯子上啊系上了一些这个紫色的丝带，看起来呢非常的可爱。小 QQ 一见呢就喜欢的爱不释手，为此呢还跟我们的嘟嘟发生了小争执。不过呢最后啊，这个嘟嘟还是很有绅士风度的把杯子让给了 QQ 妹妹，在此呢表扬一下。宝宝们对于小纸杯和红豆都很感兴趣，争先恐后的来领。领到了之后呢，都宝贝一样的抱在怀里。妞妞望着小纸杯和红豆，忽然想起了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妞妞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活动。如果红豆代表着相思，泥土就是孕育相思的沃野，那么那个小纸杯就是承载相思的小屋了。换句话说，不就是一颗颗纯净的心灵吗？于是妞妞对宝宝们说：宝宝们知道吗？我们手中的纸杯啊，就是这些红豆宝宝的家，而红豆呢，是代表着相思和祝福的。我们回家以后啊，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把红豆宝宝的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让红豆宝宝住进去，同时啊，为我们心里最关心、最爱的人许一个愿望，跟红豆宝宝一起埋进泥土里。我们认真地为他们浇水，我们让他享受充足的阳光。到红豆宝宝发出嫩芽的时候，我们的愿望也许就变成现实了呢。宝宝们点着头，妞妞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听明白了，但是妞妞相信他们都会很好地去照顾怀里的那些跟他们自己一样可爱的红豆宝宝的。贝贝抱着自己的小纸杯走了过来，小家伙在妞妞耳边说：我呀，要把这个送给爸爸，因为爸爸在家做饭呢。哈哈，多可爱的贝贝呀。贝贝爸爸听到了吗？贝贝的祝福是送给为了保证他们母女俩能在俱乐部参加活动而心甘情愿地在家中做后勤保障的亲爱老爸的。